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各位职场人，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下班了，老板还给您发来微信，打来电话和您谈工作的事儿啊？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怎么面对呢？电话不接，短信微信不回，还是说能拖就拖呢？今天节目要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也要回答一些朋友提出的自己职业发展的困惑。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怎么搞定老板在非工作时间发来的微信打来的电话？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前一段时间在宁波的一位王女士啊，遭遇的经历成为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她在一家餐饮店做店长，任职快一年的时候啊，怀孕了。某天晚上10:30，领导要求所有员工10分钟内提交当天的营业额，否则就要被辞退。王女士因为已经睡了，没有回复，所以呢就被辞退了，而且公司还不给她支付上个月的工资。这事儿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首先这个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嘛， 对， 这个我们就不多展开了啊。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老板的这个要求苛刻吗？10:30要求汇总当天的营业额，这个要求苛不苛刻？ 苛刻。 苛刻吗？ 啊，是汇总当天的营业额不苛刻，10:30要求苛刻。 那是不是10:00才关门呢？会不会是他们晚上工作的很晚，快餐店嘛，对吧？也不能6:00就关门啊。 他也可以把那个就是那个从6:00到10:30的营业额变成第二天的营业额嘛。 啊，就第二天汇总也来得及。 对啊。 但是有的公司的领导就是认为啊，我们公司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 所以违反劳动法嘛。 好，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 ，Frank 啊，英文名啊，是一家公司新招聘的销售，作为外企职员，他周末从来不工作，甚至一到周末他就把手机直接关机，而用另外一部手机来生活。结果一个星期六，他负责的一家民营企业客户生产出现了问题，当时呢又是生产旺季，客户着急找到这个 Frank， 可是呢又找不着。如果这个问题啊不能够解决的话，客户就会面临停产的风险，损失惨重。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是关机，发了无数条微信都不回，客户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找另外一家公司寻求帮助了。那另外一家公司很显然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最终在竞争对手的协助之下，客户的问题解决了，并且把 A 公司所有产品都替换成了那家公司。因为大客户丢了， Frank 最终也丢了工作。那在这个案例当中， Frank 做错了吗？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虽然从劳动法角度来说 Frank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如果 Frank 在这个周末去应对客户的要求，满足客户的要求，这应该如果按劳动法属于加班嘛，对吧？ 但是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 ，Frank 并那个他在假那个叫什么休息日的时候用另外一款手机没有问题，但他必须要处理一下，如果客户这个在休息日找他的时候怎么办？他能不能找到一个 B 角色？ 嗯， 比如说如果我那个什么什么，你可以找谁谁谁谁谁，你可以找我领导啊，对吧？客户你也可以找我领导啊。嗯，结果变成了他就只是唯一的接口人，那就会出事吗？ 就是不能太任性，你得找到衔接的方式，让你的客户和领导了解，不能够就是玩失踪，是吧？ 啊，对，就是说你那个，我可以跟我的领导说，你看啊，我一般周末就不工作了， 嗯， 我有另外一个手机，但是你就我要跟我领导，我就可以直接说你周末就没事别乱骚扰我，对吧？因为那个工作手机没有，你可以给我打，如果你实在着急，可以给我打那个另外一款手机， 嗯， 那如果客户找我找不着的话，那客户肯定直接找你呗， 嗯，其实啊，在下班的时候谈工作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嗯，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还是在亚洲，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甚至呢，在某些国家啊，还打算立法来解决这个事儿呢。就老板不能在下班的时候再跟工作有关的这个问题上面和员工产生一些纠结啊。 但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嘛，就是 Frank 原来是外资企业的嘛，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外资企业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因为外资企业要跟这个总部要进行电话会议或者会议沟通，关于某些项目，可是这里边就有时差，对不对啊？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美资企业，那我可能要跟美国总部进行沟通，那么一般的时差都是他们这十二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的时差，什么意思？就很有可能他们上班的时候我是在晚上啊， 嗯， 所以对于外资企业的国内来说，这个国内员工来说，那就是那个，那就是我得在。就我不能在我这儿光上班，白天上班，我在晚上我也得上班啊，因为我开会嘛。 嗯， 所以他应该能接受这个情况。 嗯，就说你在入职的时候就应该清楚你的工作包括哪些时间段，是吧？ 嗯， 好，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哈，没有涉及到这种对外的业务或者是国际跨国的沟通啊，但是老板呢也会在下班的时候啊，不管在路上啊，还是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是在你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发来微信。如果那会儿你正好在哄孩子，正好在洗澡没回，那有可能那边就炸了锅了。 但问题不是啊，问题是微信跟电话的沟通方式。所以第一个案例的为什么是老板的问题，是因为老板发的是微信。微信短信跟电话最重要的区别是，微信是可以延迟的，我可以看不见。就是我用户多，好几千个用户，对吧？你一发，夸夸夸滚到下边去了，我完全可以看不见。你干嘛不打电话？ 嗯， 打电话是马上的，这个沟通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很多的公司都会说，就是如果我们会给管理者培训，也是，如果你真的要跟要着急找员工，你就打电话。你干嘛不抄起电话直接打？你为什么要给他发微信？他要不回呢？他不回算谁的事儿？肯定不是员工的问题。 嗯。就是老板发微信员工不回不是员工的问题， 对啊， 员工看见了不回也不是他的问题啊， 员工看见了可以看不见， 嗯，可以选择性无视， 对啊，短信也是，在过去短信也是啊，对吧？所以说微信其实是跟短信相关的一些东西，一类的东西，叫即时通信嘛，就是我可能好几天才能回一次嘛。 那电话也可能静音呢， 但电话一般来说就是，其实从重要度和优先级，大家的默认肯定是电话的优先级最高，电话的重要度是最高的。 嗯， 假如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对吧？那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事儿出现了，那我有静音，我得看一下那个电话那个，而且你再看啊，微信是在那个微信的那个 APP 里边底下点进去，然后点进去才能看到一溜，对吧？那不是朋友圈还是什么来着？然后那一溜里边才会有一个人给你发的那个什么是个红点儿，电话是什么？电话在你手机的首页那底下就有个红点儿。 嗯。从手机界面上就能显示出来， 对呀， 哪个更明显，哪个更重要，是吧？ 对。 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心态的问题吧，哈，甭管老板打来的是电话，发来的是微信，作为员工，他有他的业余生活呀，一下子被中断了， 嗯， 肯定是很不情愿的， 嗯， 谁都不愿意说自己安排的事情被工作打乱， 嗯， 那该怎么来面对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呢？ 你要看工作性质吧，就有一些工作的工作性质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性质，啊，可能在某几天比较忙。举例，比如说财务的工作性质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性质，然后在月底的时间会稍微忙一点，因为要盘点。但是在月初和这个就月中，一般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性质，那你就不会那个有老板会着急那个什么，对吧？但有一些工作的工作性质是项目制的工作性质，就是那个只要在这个项目期，那就会比较忙。但这个项目一旦结束，中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空闲期， 嗯。 所以得因人而异是吧？ 对。 但是有一些人的工作他就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待命，二十四小时待机。 啊，明白。所以他得他的收入得高， 啊，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得问清楚是吧？ 对， 了解清楚这个活是只有八个小时吗？还是说一天都得精神在线、电话在线？ 对，他的收入得高，因为他其实不是工作了八个小时，他实际上是工作了二十四个小时。 嗯， 所以有好多人都说啊，我月收入两万，然后特别忙特别忙，我就跟他讲说，你算个时薪吧，你别算月薪。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工作，你比如说吧啊，什么公关行业，都是这样是吧？企业是不是发生什么负面危机了？这部分时候啊，还有比如说一些这种紧急救助的行业是吧？或者是这种紧急响应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吧？当然。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项目他们是有忙的周期，有闲时和忙时，有淡旺季之分的，这个就会好一点。 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这一块也得考虑清楚，别到时候适应不了啊。还有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老板上班的时候不说，下班的时候老说，上班的时候不布置，下班的时候老提要求，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这样的情况。 哎，那怎么办呢？ 那你琢磨琢磨要不要跟这老板干嘛？就是我觉得是 老板也很忙 啊， 老板也很忙，他就你这块事儿他可能就是往往是在晚上下班的时候才想起来。 不，他如果一次在下班的时候，就那叫老板也很忙。他说次次都在老板都在下班的时候，那就不叫老板也很忙。那就是他下班没准才来上班呢。 好吧。所以要调查一下老板是吧？ 你要不要跟这样的老板干？他能给你，就核心还是嘛，就是你跟一个老板干的核心不在于说你付出了什么，而在于当然你付出的价值，就核心在交换，就大家都是出来交换的，就是我这么忙，我能不能换得我应得的？如果我的能力够的话， 好。另外有没有一些自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减少这种频次的发生？比如说别让老板老在下班的时候找我事儿。 也不是老就是那就是就如果是减少应该是别让老板找我事儿，但是有的老板不是这样的，有的老板是控制欲很强的，就是我们说正常的老板应该属于就是说效率比较高的老板，一般早晨起来有一个例会对吧，例会大家讲一讲今天的内容，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在下班之前呢会有一个总结啊，就或者邮件总结微信总结也行，如果每天的话或者有的是每周，然后呢第二天再来一个例会，然后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方式。结果呢非有一些这个比较二的老板非要去那个下班的时候开会，我就在揣摩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吧。 他也不用回家是吧，他也不用带孩子，他也不用回家做饭。 就是对啊，还有一种老板有两种老板，一种老板是他自己可闲了，就是一到下班来让你们干活，然后你们就干活，然后那个他到时候 他刚上班， 对，他刚上班然后走了或者怎么样，这种呢我觉得还是好沟通的。因为他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嘛，对吧。还有一种老板我觉得是比较难搞的，就是他对自己也非常狠，对吧。他也是那种对吧，我也不结婚我也没孩子，我一心扑在事业上，你们都跟我一样。我觉得这种你就要掂量掂量，要值不值得跟这样的老板一块干了。 是看你们是不是志同道合是吧。 对。 还有一种企业文化也很要命，就是老板发一个什么下面排队点赞。 有这种。对 啊，我们也看到别人吐过槽，那个老板晚上十点看一个朋友圈内容，哎呀这写太好了，必须让我的员工看到，咔发到这个员工群里面了。虽然不是工作任务，但是大家都得看呀，万一老板问起 来。我觉得这倒是跟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微信以后应该开发这么一个功能，对吧，叫特定人点赞，随时点赞功能。你比如我设定了这个人是老板对吧，我设定了完了他之后我加了个功能，把这功能打开，只要他发什么马上点赞。就不用我自己还点开。 那在没有这个功能前提下你跟怎么办呢，手动点赞。 对啊，你手动点赞多麻烦呀，对吧？或者开发一个小插件，然后那个，哎，这倒是个商机哈。 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企业文化里面工作的话呢，你还必须得适应啊，要不然你就得掂量掂量。就像刚才华清所说的啊，你们的交换到底值不值？这里是职场帮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在下班的时候，老板发来了工作的短信或者是微信，您会如何处理呢？稍后见。 现在还好吗？我想你了，无法忘记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但我会慢慢学着把寂寞 习惯没有你的日子，慢慢的接受着。衣柜里还放着你那双鞋子，你送的。还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的，别太累，会心疼。可现在想来，却是很狼狈，难过。我学着习惯去了解寂寞，也尝试一个人去暖被窝。都怪我太笨拙，为你开门的灯都忘记关了。都怪我学不会你的幽默，可能是我太自私的结果。就让时间 当你习惯了每天晚上都会有领导来发微信询问和布置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夜晚的微信手机静悄悄的，你会不会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职场人啊，都患上这个手机焦虑症啊。手机一响就总觉得失去了点什么，总觉得有一些事情发生而自己并不掌控，莫名其妙的带来一种焦虑感了。事情来了我们就去解决，即使我们错过了一些啊，即使我们遗漏了一些，已经于事无补了，那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啊，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太严重啊。老板的这个短信和微信啊必须啊秒回，这样的话无形当中也给自己的生活，给家人的生活啊带来很大的压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职场帮帮团， 接下来我们请华欣来回答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部门负责人不喜欢我，明确说看我不爽，当众出我洋相，把我闲置不用。针对目前情况，我认为我还是应采取忍让和妥协的策略来冷处理比较合适。主要表现为：一，凡是部门负责人没交代我做的事，即使我知道有问题，我也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但私下我需要思考这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第二，对同事提出的问题，凡是我知道的，能尽量帮助就帮助。三，私底下我要对部门所有相关业务有所了解，并不断提高个人工作能力和水平，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四，和领导相处上，我能注意避让就避让，尽量不招他讨厌，因为我们对对方都有防备之心，主动接触双方都有心结。他甚至现在认为啊，是我不断地向公司领导打小报告，才导致他得力的助手被调往别的地方任职。当然，这是我的一些想法，不知道对和错，也想问问大家的意见，谢谢。 嗯，我觉得问题出在他不知道他部门负责人到底为什么不喜欢他。 然后就做出了以上四点决策。 对，就是他的老大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你，你做的所有的决策可能都没切中啊。 就没打中目标。 对啊。 那这个事儿怎么来猜呀，是吧，也不好猜。那去问怎么问， 就是那个营造一个，有几种猜法啊。一种猜法是看看他喜欢谁，就是看看他们老大喜欢谁。 嗯。 然后呢，那个他喜欢的那个人到底跟他有什么区别。啊，就有可能是行为方式嘛，就是俩人性格不合嘛，简单说就是处女座遇上了射手座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方式。 但是他老板其实已经很直接了啊，明确说看你不爽，明确出他洋相， 嗯， 这都非常直接的老板了， 嗯， 那就离让他走人不远了， 对， 对吧？他应该有危机感了。是不是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了？ 对，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没有挽救的可能的话，那无非就是要么你走，要么我走嘛。 嗯， 就要么我是熬你嘛，对吧？如果这个，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可以把老大给熬走了， 嗯， 对吧？要么就我熬你，要么就你熬我，咱们互相看谁熬得过谁。 嗯 啊， 那样这样对立的情绪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吗？ 这个工作的开展是不是很重要的嘛？的问题就是 啊，好。那么刚才你说的就是得去侧面分析，看看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人，是吧？ 嗯。 那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得出就是自己哪块做错了的吧？ 对，不一定是得出，但是你至少知道什么原因嘛？你至少知道说啊，他原来就跟我就是性格不合，或者说啊，他就是因为什么，他已经改不了了，就这件事他可能已经改不了了。那我就知道我要么，那我就知道我跟你是不可能再缓和的嘛。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来评估这个为什么不喜欢我，是要去，目的是为了评估我们关系能不能缓和。 你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板认为我不断的向公司领导打小报告，才导致他得力助手被调到别的地方。 嗯， 那这是不是老板 领导打小报告吗？问题是 那没打呀。 那不一定啊。 啊，自己打了自己不知道。 对啊，他不一定叫小报告嘛，对吧？也许他跟公司的大领导关系好，所以那个受到了部门领导的排挤。 嗯， 所以就不一定是他走了 啊。 就你知道我也有过来访者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公司老大的那条线的人，他的部门领导跟公司老大是另外一条线的人，所以他部门领导就得搞他。 嗯， 那你要搞我，你这不是你对吧？我背后有大老虎，你非要那个什么，对吧？那我就得搞你了，对吧？虽然我是一个底下的员工， 心好累呀。 嗯，有很多这种，这个特别是公司里边很多这种政治问题， 这叫办公室政治。 对，有很多这种政治问题。 嗯， 就是我的直属上司跟我不是一条体系的人，我那条体系是我公司更大的老大。 嗯，我补充一个细节啊。 嗯， 他们公司的领导已经是前任了，走了。 嗯， 不在这儿了。 啊。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变量。 嗯， 就是就算你打了小报告或者没打小报告， 嗯， 那么之前的那个领导已经不管事儿了。 嗯 嗯，那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对，所以他就对对啊，所以显然说就是你要么狠，要么忍，对吧？ 啊，要么狠，要么忍。现在应当采取的是，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在你的来访者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空降兵？不是说在部队里做空降兵啊，空军啊，是他们从某个企业的一个部门哈、啊、空降到另外一个部门，甚至是其他的公司里面啊。 有这种 是吧？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呢？一般 就是适应不了嘛，进到公司里边可能待了半年三个月就被那什么掉了嘛， 在试用期内就被辞了是吧？ 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 这个问题看来不是一两个啊！你看，我们有位朋友，他也提出了他的困惑，空降兵的困惑。他说：“我新降到一个新环境，下属犯错根本不能说啊，上司领导还指责我，其他的部门主管从旁边影响我，压力很大，怎么办？”就感觉啊，他是一个钉子，被钉在了一个缝里面。这个左右上下都有压力给到他，他夹在其中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拿不到老板的授权呗。就是他在之前没谈好 啊、老板没有过去训过话，以后 哎对 你们就听他的了啊。 哎、对对对，得有、这个、 他在我在， 对，得有这个授权才行 啊。就这么简单， 这个授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授权的话，旁边手下的人可能就不听他的，手下人就说我们得先把他给挤走 啊。那是因为他来了不听他的，还是因为有个人走了所以不听他的呢？ 都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来了之后，这个本来是那个，就本来那个，假如他有好几种情况吧，本来原来走了之后应该是我上了这个位置的，结果我没上，我成骨干了，光来这么一个人，你说我能听吗？对吧？因为很多下属都是这么想的嘛。我不能听，然后呢，他呢又没什么根基，老板呢又没跟我们去说他跟老板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可能就会去估摸着这个人可能也就是不一定是老板重要的人请来的，那我们是不是能搞一搞他呀？ 哦，这么复杂呀。 啊， 就是因为别人不平衡，觉得本来应该就是我来做这个位 置，这是一种吧， 然后你来了， 对。然后呢， 代工， 对，这是一种情况。然后第二种情况呢，还有一种呢，就空降兵，有的时候那个空降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位置，就是 招不到人。 对，那个为什么是比较难做的呢？他有第二种情况，不是说我上不去，是我不想这个那个位置。另外之前的一个人走了，这个位置空着，公司里边最好的方式是我招一个。我不招，我内部竞聘，对吧？内部上晋升一个不就完了吗？但是大家都不上这个，是说明这个位子背后有雷嘛？对吧？这个背后有雷，然后结果老板找了一个空降兵，那反正他是有雷的，那他不就背雷背锅呗？ 好， 是第二种对吧？第二种。然后呢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我也知道，我还跟老板聊过啊，就是那个什么过，然后有的老板说我们招一个比较有，比如说这个民企，然后呢我们招一个有些比较好的工作经验的外资企业的管理经验的人，然后呢那个老板就跟自己的副总就说你们好好学啊，赶紧学，学完半年我就把他给开了，你们就可以那什么。 这么坏的老板，就是招一个人来当靶子呀。 不是当靶子，就是当老师当师傅。 嗯，是啊。 对。 那 我重金高啊， 为什么不信任他呢？ 我重金招一个呀，我重金招一个，比如说我 花不起那个钱， 对啊，我花100%，我增加100%的那个，就比他这个收益多100%的收益，然后招一个人啊， 嗯 嗯，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觉得另外一个公司挖你，然后能给你甚至超过50%，甚至超过100%的那个，都要小心，就特别这种空降的， 嗯嗯。好，所以就是从空降兵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他选择空降场所是要很慎重的。 对，对。 好，那么下属犯错不能说，这个刚才分析了，上司领导还指责。 嗯，对。 我们理解啊，这个上司领导就是说不是派他去的那个领导啊，是他到这个部门之后，他不是老大，他上面还有老大， 嗯， 是吧？那个老大。也许跟他之前没有交集， 嗯， 你现在到这儿来开展工作了，开展不起来，老板会骂他， 嗯， 会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啊，这个该怎么办呢？ 这个没什么办法，我觉得就是， 你先搞定下属，还是先搞定他的上司？ 先搞定上司肯定是， 嗯 嗯，就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比较稳妥的方式，就这种转跳槽，然后到一个中间岗位，就是那种中管理者岗位的方式是，不要着急，就是先聊着。 嗯， 就跟你先沟通着，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看我的直属上司跟我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做好。如果不能做好，就不要跳。 嗯 嗯， 那这个有的时候你并不了解底细啊，不了解企业的内部啊， 所以得通过面试啊，得多次面试啊。就是他一般挖你都是一个好的岗位，一般说挖一个好的岗位都是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3个月左右至少。 嗯， 他才能把你给那个搞到。 好，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要被派到一个新的部门的话，你一定要和那个新的部门的领导先见几面。 啊，对对对，不光是派到新的部门，还有你派到新的部门肯定是嘛，对吧？ 是吧？就是你决定去和不去的话呢，一定要让那个领导啊跟你先有个沟通，要不然 对 有的情况是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就你来了， 对， 是吧？领导本来干挺好，来一人安到我下头，我也挺别扭， 对， 是吧？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分清楚摸明白， 对， 到底派你过去是干嘛的？ 对。 是监督领导的呀， 对，这是一种 还是给领导干活的， 这是一种这个。然后第二种呢，也分不同的企业。我觉得他那个企业肯定不是那种比较快速发展的那种企业，他现在的，因为快速发展的企业还是比较讲究这个，明确的、清晰的规则的。就是领导一般挖一个人都要能让他干活了，说没事儿，那个你管，那个我跟底下人说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你我给你奖惩权利。 嗯， 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我认识好多民企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所以呢，一般他们下级都大刀阔斧，然后直接就开宗明义，上来就说我来到这个岗位，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企业或者把这个部门带到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项目，所以希望大家都支持。我这个人做事也是结果导向的，所以如果这个没有结果，我这儿没有结果，那各位可能也都会有那个 不会有好果子。 对，但如果我们都做了一个好的结果，对吧？我们都有好的结果，我们肯定我可能会给大家争取。 嗯， 就先开宗明义，这个先亮出自己的底牌来。 嗯 啊，这是好多这个民企和这个比较互联网企业这种比较开放的企业，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嗯， 但是呢，如果是传统型的企业，这个里边派系比较多的这种企业，一般呢，空降来之后呢，策略都不是先要去搞底下人什么之类的，先搞关系，先得观察，你知道吧？先不是像弄个什么事儿之类的，先把这个尾巴做起来，然后观察一下这个到底他们的内部的政治关系到底是什么样了。 嗯。 嗯，然后观察个2-3个月才能知道啊，他是谁的人，他是谁的人，他是谁的人，什么人我不能得罪，什么人我可以得罪。嗯， 好，所以空降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嗯， 这个比你在原来的地方发展还是难很多。 嗯， 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你要跳槽的话， 嗯， 就会有这种，是吧？你到一个部门，甚至你还是一个小领导， 嗯， 这种情况特别常见。 嗯。 是吧？特别常见。 嗯，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原则可以去啊遵循？刚才华兴已经谈到的，就是企业文化不一样，企业性质不一样。 嗯， 那么可能你所采取的步骤策略 是不太一样的。 嗯， 其实在一个变动特别剧烈的一个行业当中，这种空降还是挺常见的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此外，从员工的角度来说的话，来了一个新领导，是吧？你犯错，领导不能说你，你是不是也得调整调整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之路啊？ 嗯， 一次不说，两次不说，他记住你了，一定会找倒着，这叫什么？找着机会啊，来说你，或者是来开你的。 对。 就是你作为下属，你横的资本是什么呀？就是作为下属，领导不能说你，他是怕你什么呀？哎，咱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分析，怎么来面对一个新来的领导，空降来的领导？ 看他什么那个什么背是，就是他背后是有谁呗？如果是有政治关系的话，如果在一个大企业，往往都有政治关系嘛。就是这空降来，他背后到底是有谁？他背后的派系是谁？他的支持他的老大都是谁？没人支持他。 所以有的员工就比较横了。 对啊， 但是这种横对自己的发展有帮助吗？ 没帮助啊，但是他任性啊，他就可以，他有任性的资本了。 嗯， 反正也没人弄他，对吧？也没人支，也没人在背后支持他。 那你看哈，我们都处在一个变化的环境当中，这种任性的员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不变的，对吧？他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话。 而且这种员工，这倒不是说员工啊，这是人的一种那个就天生的这种抗拒反应嘛。 对。那么会不会有时候会折在大的地方呢？会因小失大？ 会有啊，它会有几种情况哈。比如说我要是，比如说一般一个公司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员工跟新上任的老板也不那个，而且那个上任的不是叫老板了，那个上任跳 领导、 那个、叫什么空降的那个领导的这个他也不是特别有背景，也不是那个什么，然后员工他整个那个团队又搞得不好，那我可能把整个团队全部干掉。 就有可能你没有工作， 就大家都别干了。就是咱们就，我也不愿意去关注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是反正你现在没有搞出结果来，那整个你团队全部干掉就完事了。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有些员工可能有情绪，是吧？就是我原来这事干挺好的，你现在过来了，一切重来。甚至呢是不干了。等等，大家就会有情绪在里面，难免也会表示出来对你的不满。有些呢是专业上面不满，说你根本就不懂瞎指挥啊。还有一些是管理上面的不满意。你这不是瞎胡闹吗？是不是？ 对，之前我们都那么干，结果怎么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 对， 这种。 那遇到这样的领导，遇到这样的空降的领导，员工该怎么办呢？这种抵触能一直僵持下去吗？是吧？最后可能带来的就是两败俱伤。也许你不考虑领导怎么样，但是还得考虑一下自己吧。 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就是新来一个空降的领导，然后如果你真的看他觉得，就甭管先看他顺眼不顺眼，对吧？先这个叫什么非正式沟通一下呗，一块吃个饭，中午饭一块吃饭聊聊天。你作为领导，你也学会非正式沟通，跟员工吃饭聊聊天，然后这个。看看自己的兴趣，大家的兴趣到底在哪儿，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 好， 员工也一块儿非正式沟通聊聊天，看看这个领导的风格到底是什么。 是，所以真的还是不希望大家一开始就用对抗的方式啊来处理上下级关系啊，或者是来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如果能够通过吃一顿工作午餐解决的话最好，如果不行再吃一顿啊。什么样的事儿其实都能通过吃饭解决。 哎，对， 是不是？你看 抽烟一块抽烟，哎呀， 那个有害健康啊。国际上的争端都能够通过吃顿工作餐啊暂时缓和一下，何况你们这点屁事儿呢，是不是？好，放宽心啊，加油干。 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是否有人在对街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星期二呢，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一些纠结以及应对之策。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化兴。下面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手，因为我的学历低，所以好多不会。我是从事销售工作的，我这好多问题，第一，我抓不住我员工的心理，有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根本不听我的话，我很生气。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我的工作是主管，所以我们又做的是会议营销，有很多的资源，要很多的资源，但我们那种办法还是在大街上啊拉人的那种老办法，所以我想能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办法来做营销。第三，就是我的顾客啊刚开始还挺好，但是过几个月呢就感觉没有什么用了。他这个原话我翻译一下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的顾客一开始还那个对他能够产生一些业绩，再往后呢就没有持续的业绩产生了啊，潜台词就是不在他这儿做了。还有第四，他说我现在的业绩还算可以，但是过完年我就不想工作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意思了。这是不是一个工作新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 有一些是。 哪些 啊？然后比如说第一个，抓不住员工的心理，估计他是刚当主管吧。他不是那个 老手。 老手，对，所以就是不知道怎么管理嘛。 还有就是干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 对。 但也不知道想干什么。总觉得现在没意思了。遇到困难就想退，是吧？这还是一个新入职不久的员工的一个很常见的心理。好，我们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解决吧。华兴，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 就第一个，入到主管抓不住员工的心理， 这个我们有一个，哎，我不说算了，不打广告了。 好的，谢谢。 我们有课啊，是不是讲这个怎么了解？ 咱们就用五分钟把这事儿解决啊。 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契约啊，心理契约。其实呢，员工来一周工作呢，除了挣到钱之外，他可能还想要其他的东西，同时呢，他要拿他的能力来去换。啊，这种交换的方式就叫心理契约。 嗯 啊，然后呢，所以呢，你作为管理者呢，你得知道员工到底怎么想的。 嗯， 而员工想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些，就是那我一排就能排出来。比如说要钱，这是很典型的。 嗯， 人际关系，两个的这个管理者跟上下级的信任关系，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自主性，他员工能，你别老控制我的过程，你让我自己控制我的过程。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内驱力，还有这个意义感，他要追求一些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好玩啊，他要好玩，还有他有一些什么团队关系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要观察他这个员工到底喜欢干啥吧。 这么多员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一块吃饭嘛，还是什么都得靠吃饭来解决嘛，就是不能正式沟通，要了解员工的想法，不能用正式沟通的方式，得用非正式沟通的方式。 嗯， 非正式沟通的方式，就你得营造一些能非正式沟通的场合，比如说中午一块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块散步，散完步之后一块抽烟，好像不干正事了，抽烟之后一块打游戏，对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去聊一聊，看看他们喜欢干啥， 嗯， 然后看看他们家里边什么情况，父母是什么情况，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这都能聊出来。 嗯嗯，然后呢？ 聊出来，然后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了。 接下来呢？ 嗯，接下来你就知道说哪些他需要的那些东西，哪些是你能给的，哪些是你不能给的。 嗯， 你就可以承诺给他说，哎，你完成了什么，我能给你什么。 嗯 嗯， 他就是一个小主管， 小主管也能给，叫小主管不能给钱，只有除了钱不能给之外，其他有很多都能给，比如说，以后这个你们完成了什么什么业绩之后，你们就不用打卡上班了，这是可以给的。 他能有这个权利吗？万一这公司制度 有的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他销售嘛，对， 就在你的权限范围之内吧。 对，你要给他一些东西，比如说培训，这个我可以给， 或者你去争取，是吧？ 对，自由工作这个我可以去争取，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以后某些任务你就自主了，你就不用每天向我汇报了，这你可以争取，对吧？这我可以给你， 嗯， 等等啊这些。 所以你看他现在为什么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一个是员工的关系没处好，第二一个呢，就是感觉自己的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比较的陈旧，还是那种拉人头那种方式去做营销。 嗯嗯， 所以他也看不到特别光明的前景。 这就是他做事儿。另外一个那个第二个问题不是他管人了，就是他做事儿嘛。 嗯， 就他做业务的这个问题了，他做业务的问题他觉得比较老旧嘛。啊，那可以学点新的玩法嘛，比如说什么新媒体啊什么之类的，新媒体营销啊，微信营销啊，朋友圈营销啊，微商啊，就等等这些。 嗯 嗯， 好，其实就是他也许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说我们公司还是用那种模式，那你一个人能改变吗？ 他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嗯 嗯， 反正销售嘛，还是以结果为导向。 对对， 甭管用什么样的 个人尝试一下就完了。嗯 嗯，他说我现在的业绩还算可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理解你为什么做主管。 嗯， 对吧？就是因为你个人能力还行。 嗯 啊，那在这个阶段，明年还干不干呢？华清，你的建议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一直认为一个观点，就是做销售一定得相信自己卖的产品。 嗯， 啊，就我不知道他那个产品他相不相信啊，就你不能搞传销嘛，传销就是我自己不信，然后我还搞得跟信似的，然后还去卖，对吧？ 骗别人 啊，对，就是一般好的销售都是说我特别相信这个产品，然后我并不是在卖这个产品，我只是在跟我的客户分享我使用这个产品的感受特别好。来推荐这个产品，而不是在销售这个产品。 嗯， 我觉得所有他能不能跳槽，能不能换的一个这个前提，就是他自己卖的这个东西，他信不信？他要是信，他可以卖一辈子。 嗯 嗯， 好。那其实他干的挺好。 嗯， 他就是觉得没意思了。 嗯， 这个没意思呢，你自己还得剖析一下。 对，到底是怎么个没意思法？ 是你当主管没意思？ 嗯， 还是当销售没意思？ 嗯， 我觉得这两个层面是吧？ 嗯嗯。 对，也许你当销售干的还挺好的，还挺有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处理人际关系的事儿、嗯、管理的事儿，你觉得哎呀我很不适合啊，做不好啊，没劲了，不要混为一谈，是吧？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没意思，觉得客户留不住嘛，对吧？就是他每做几个客户之后客户就跑了，就各种各样的，是他不想留住客户，还是客户自己不想在他们用他们那个产品，就不好说啊，不知道。 嗯 好，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案例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剖析一下，有的人情绪啊，就用几个字来形容啊，迷茫、困惑啊、混沌等等。但是如果你抽丝剥茧的来分析的话，它来源于很多方面，可能是一个你人际关系的处理， 嗯， 第二你工作方法、工作能力的问题，第三，比如说你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啊。客情关系的问题， 嗯， 市场大环境的问题， 嗯， 等等，包括你公司组织文化的问题等等。所以你如果抽丝剥茧的把这些问题捋清楚的话，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一团糟了， 嗯， 你会知道哪些问题给我带来的这个情绪，我就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要发现问题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另外呢，过完年你不想工作了，我也提醒你，过完年再看看形势啊，千万不要裸辞啊，或者是说说走就走。 嗯， 过完年也许情况又发生一些改变，那时候你不想辞，都有老板请你走呢。哎，所以不要在这个没有拿到年终奖的时候就来考虑辞职的问题，以及在来年的形势还没有明朗之前就考虑走人的问题，这些也是。稍微有点幼稚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018年12月4号，马上就要迎来2019年了，也许未来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希望大家能够以饱满的姿态，理性的分析去迎接和面对。接下来是北广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7.3， 明天再会，谢谢华清。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